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姚家园路进京方向青年北路以东有事故，导致后车多。此外，广渠路进京方向百子湾路段有事故，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问候一下家族群当中的各位老朋友，还有电波那段正在收听汽车音乐会的新朋友，我是腾冰，两天没见，这两天过得怎么样？想我了没？想我的话就在家族群当中发红包吧。新人朋友，欢迎你在方便的时候把二维码发过来，加入到你大家庭当中。最近我们的家族二群当中的新人比较多哈，所以大家呢彼此呢就是稍微的在磨合阶段哈，一定要注意安全，我都差点说成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注意微信的安全。不是，这在微信过程当中大家不是特别熟哈，所以一定要这个大家多多努力吧，保持这个和谐健康的群哈。再说点当下的事儿吧，马上学生就要面临暑假了，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呢都会考虑带孩子去海岛游。就像我们节目当中以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海边值得一去的地方，度假胜地哈。但是去度假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安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去海岛游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安全。如果跟旅行社出去，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哈。一些海上项目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些大品牌正规的公司。另外呢要看一下这个海面情况，如果有风浪啊或者有什么这个天气不太好的情况，就不要去试险了哈。其他地方旅游其实也要注意安全，你懂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好了，汽车音乐会，贴心的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就在你的耳边。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7月9号星期一，开始新一轮的机动车尾号限行了。那么今天限号是3和8。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大开脑洞的未来汽车公路是什么样子。说起来和车形影不离的公路，科学家们呢也是对此大开脑洞。想象一下未来智能公路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智能汽车了，那么智能公路是什么样子？公路也能智能吗？可以啊，也许它是一块能够进行信息传递的触摸屏幕，这种屏幕呢由特殊的涂料制成，白天吸收太阳能，晚上可以当做路灯照明。目前这种公路呢已经在荷兰实现了，也许不久的将来这些公路真的就能出现在你的脚下。只有咱们想不到的，没有科学家们实现不了做不到的。好，列清单让他们去研究吧。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十名 Sam Leaf Marco or Vanessa Believe。 第四十九名 王铮亮幸福时光机。 第四十八名 韩庚爱的翅膀。 你们的爱是的翅膀给我穿。 第四十七名 许慧欣和你一起。 第四十六名 Before Winter in my hear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电子音乐制作人 Theme Live 的作品 Vanessa 演唱的这首 Believe 值得你闭上眼睛好好去享受的灵魂音乐。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十位 Believe。 跟上跟上，这才是汽车音乐会的节奏。OK， 继续攀升第四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天竟然是红色，好不对，我现正在梦游，可是怎么我也感觉热后。今天不唱歌，哦，只想和你一起从早到晚。哦，怎么断了你？哦，怎么忙不停？你连关心吃早餐的时间全都省去。电话响不停，哦，牛奶跑不停。 还有高分贝的哭泣声挡在里，幸福时光机多快好心情 Oh my love， 让我们都去相信不久将来了 Be there and you be there， 每张照片都手忙脚乱也开心，幸福时光机早未来爱你是红色，毫不对我现正在梦游，可是怎么我也感觉热、哦、今天不唱歌，只是和你一起从早到晚，我怎么断了你，我怎么忙不停，一点关心吃早餐的时间全都省去，电话响不停，时光机多快好心情 Oh my love， 让我们都去相信不久将来 I'll be there and you be there， 每张照片都手忙脚乱也开心，幸福时光机到未来爱你 Oh my love， 让我们三个人也不会拥挤 You be快好心情 Oh my love， 让我们都去相信不久将来 I'll be there and you'll be there， 每张照片都手忙脚乱也开心，是不是忘记 庞卡的旋律是来自王铮亮很少有的这种轻快的曲风幸福时光机，这是他特别献给他的宝宝的歌，他说想象宝宝出生之后可能没有时间了，会忙得不可开交，所以生孩子还没出世先有这样的感觉，唱给他听吧，幸福时光机第49位，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看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早早来报道8:23妞蜜，还有 Jessie 去玩回来了吗？去了桂林玩啊。还有红日好久不见，根根沙漠近放单位，克洛伊爱在旅途，抽烟喝酒烫头，还有说起心里话都是老朋友，努力只为明天，那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吧，喜欢你这个头像哈，这个是表示的 努力只为明天吗？好了，家族群当中，二群当中，小小孩你好，还有龙哥，半城烧锅酒，歪歪布丁，还有特洛伊也在这里来冒泡了哈，还有哎，龙哥，半城烧锅酒，你们别刷屏哈，让我们看不到别人的身影，他们那么小小的躲在你们身后。好了，还看到了有习惯有你，马尾辫，还有韩真，你来没有？好久不见了哈。还有张丽娜，每天都如约给我发位置，然后还发了一红包，看到了，丽娜你最好了。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慢歌，听起来更像是一首大家合唱的公益歌曲。韩庚的《爱的翅膀》。庚范陪韩庚一路走过来，见证了彼此之间的爱和感动，因此呢，专辑更新当中呢，特别收录了这样重新编曲，由韩庚和庚范们共同演唱的《爱的翅膀》的版本，表达对于歌迷的一份感激之情。《爱的翅膀》，有请韩庚。 在陌生的国度，迈着坚强的脚步，你们知道我的付出，相信幸福在不远处。在异乡的国土，跌倒了别认输，我的梦想要你们守护，感谢的心永远为你们祝福。你们的爱是我的翅膀，给我穿越风雨的力量，感动微笑是我们的信仰，快乐忧伤有你们和我分享。你们的爱是我的翅膀，给我穿越风雨的力量，找到幸福是我们的愿望，一起打造守护，感谢的心永远为你们祝福。你们的爱是我的翅膀，给我穿越风雨的力量，感动微笑是我们的信仰，快乐忧伤有你们和我分享。你们的爱是的翅膀，给我穿越风雨的力量，找到幸福是我们的愿望，一起打造属于你和我的天堂。哦哦，前面的路还很长，带着你的梦想，朝着成功的方向，鼓起勇气向前闯。 这大合唱的声音很棒啊，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合唱团的呢，你看看，哎呀，唱的我真的是头皮发麻。哎，我们听到好音乐的时候都会这样头皮发麻，是被感动的说哈。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有没有我的粉丝们来和我一起做个大合唱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起唱这首许慧欣的《和你一起》。我们每天九点到十一点在一起。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有请许慧欣带来这首《和你一起》。 穿上你最喜欢红色那罐浪漫的苹果香，贴近你的胸膛，闭着眼想象，闻你身上的香，你的一举一动，暧昧动作，在暗示些什么？越是左越是右，我无法琢磨，就这样着了魔。也许颜色太迷糊，让我忘了忐忑不安的心情。 和心和你一起，歌曲无可挑剔的编曲，精致贴切。这首歌呢，同时满足了歌曲命题的故事联想力，还有音乐的情感表现力。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首歌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旋律，来自德国的两男两女组合 Biffer， 这首 Winter in My Heart。 Winter has come, farewell to the sun. It's getting colder every single day. You are not here, can't stand you not near. Fantasy makes me believe that you're with me.

一同居住的残疾哥哥行走困难出不了门，采购、做饭、理发、洗澡、看病、添置新衣，他们全包。清晨第一件事儿是为哥哥倒屎倒尿，至今15年已是佳话。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三环东向西方向安慧桥到建祥桥行驶缓慢，此外北五环西向东方向功德寺桥以及肖家河桥分别有事故发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丁，你是谁？好了，欢迎新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下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北京时间9:37，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朋友，是不是到了单位已经出来了，还是没有到单位啊？正在去上班的路上，都是老板的哈，好幸福。老板说，到了单位11点再开会吧，听完汽车音乐会再开我们的会。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各位爱车者，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点，你们要注意了。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汽车的油耗变高了，哎，怎么回事呢？你得检查一下这里，其实很简单，有可能是胎压不足哦。比如说啊，咱们骑自行车都知道有这样一个道理，然后自行车轮胎没气了，骑上就特别费劲，尤其上坡的时候，哎呀，你还没走得快，对，就是胎压不足啊，所以就会费油啊。那个自行车费力气，汽车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汽车的胎压不足呢，造成它和地面的摩擦力加大，发动机呢就需要更强的力去带动整辆汽车，油耗自然就会升高了。所以建议各位车主们可以给爱车增加一个胎压检测器，我就一枚哈，还挺便宜的，这样能随时的检测自己的胎压，起到降低油耗的作用的同时，还能保证行车安全。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45名 Chloe May, I'm not her. I'm not her, no, never will ever gonna move like that. 第44名 李琦 Go Go Go. 焦虑的公交 车。第43名 善后幸福的勇气。 第42名胡彩杰停不下来。第41名 Old City Hello Seattle, Hello Seattle, I am a mental wreck.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een 2 years, our memories are blurred. Haven't heard your voice, no, not a word. But still they talk about the things we were. They talk about us, but I don't know the things that you have heard. She's dancing on your feet with our song on repeat. She paints She's taken off her clothes in the bed you kept me warm. Heard she's everything I never was. No, I'm not her, no, never will. that makes it easier. No, I'm not her. No, never will, never gonna move like her. Move like her. 来自 Clara May 的这首 I'm Not Her， 电子音乐当中带着这样空灵而又美妙的女声，前奏呢响起就指向了迷幻的嗓音，真的是让人沉醉，十秒钟就会让你爱上这样的旋律，这样的声音。上周全线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好了，我们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很给力的一首歌哈，很给劲儿的一首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Go Go Go， 来自李琦的这首作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有请李琦 Go Go Go。 嘿嘿，今天要来点什么，早餐是什么，晚饭是什么，嘿嘿，心中有一点忐忑，像一只白鸽在心里跳着，明天里100万个梦想在空中飘着，飞着，准备好笑容，笑容，我熟悉惶恐，惶恐，怀抱着白日梦，白日梦，复仇，复仇，焦虑的公交车，不安的自动门，我要 go go go， 继续闯关，不同人，而不美高富帅。追求什么新的风格，嘿嘿，今天要来点什么，争取些什么，放弃什么，网络上100万种声音空虚争论着，我只想给自己唱一句动听的歌， 将生活歌颂歌颂，有问题放松放松，怀抱着白日梦， 焦虑的公交车，不安的自动门，我要 go go go， 继续闯关，不同人，白富美高富帅，我要 go go go， 寻找答案。将生活歌颂 歌颂， 有问题放松 放松， 怀抱着白梦 白梦， 移动 移动， 焦虑的公交车，不安的自动门，我要 go go go， 继续闯关， 不同人，白富美高富帅， 来自李琦的 Go Go Go， 很振奋人心，很给力，是不是？好，据说呢，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呢，李琦是每天2点1线接受高强度的闭关录歌，在10天当中啊，高质量的完成了专辑当中的8首歌曲的录制，哇，这个速度相当之高啊！挑战不同的曲风，而刚刚这首歌曲当中呢，李琦也是一改往日深情催泪的风格，展现了他很这个热血的一面哈，节奏感十足，也是很振奋人心的一首作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转换情绪了，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幸福是需要勇气的，来听听夏浩给你讲的幸福的勇气。 夏浩其实一直坚持原创，曲风多变，不拘泥一格，是中国内地具有潜力的原创歌手。他有着独特的气泡音，还有小甜美略带沙哑的声线，搭配的华丽而又深邃。 互送笑脸，气氛尴尬局面，你说 hello， 请上个脸，晚饭一起吃方不方便，想我脸心跳跑到上线，说了再见没答应你约见，只是我很想去赴约，看你一言一行忍不住窃喜，喜欢我请你不要生 这就是气泡音是吗？这种小甜美带上一点沙哑，当然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小气泡音哈。真的很有意思的一首作品，夏浩带来的幸福的勇气。好了，继续攀升，就转换情绪，又转换情绪了。第4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郭采洁停不下来。 Try， 跟我一起转起来， Try， 直到根本停不下来，去追梦，不怕有多少挑战。嗨，全身细胞活起来，嗨，根本就停不下来，这感觉就是如此畅快。每一天循规蹈矩，总觉得少了些自己，无聊的生活需要意义。不想要被随便定义，过程中难免有困境，要相信自己无二得意。快来跟着我念，我死不活该，忧伤快乐愤怒都是好素材，我要我的每天都很精彩。 Try， 跟我一起转起来， Try， 直到根本停不下来，用心去追梦，不怕有多少挑战，活起来，嗨，根本就停不下来，这感觉就是如此畅快。每一天循规蹈矩，总觉得少了些刺激， 重要的生活需要意义，不想要被随便定义，过程中难免有困境，要相信自己无二独一，快来跟着我念万事古，我在忧伤快乐愤怒都是好素材，我要我的每天都很精彩， Try 跟我一起站起来， Try 直到根本停不下来，用心去追梦，不怕有多少挑战，嗨，全身细胞活起来，嗨，根本就停不下来，这感觉就是如此畅快， 我喜欢最后这个尾音，干吧累老腿，再次郭采洁的停不下来，摇滚再加上电子哈，有一点力道，又有一点清甜，清甜当中不失力道，清新上口的跳动旋律，在一派欢快明亮当中，立刻攻陷了媒体还有歌迷的耳朵，有没有立刻也抢占你的耳朵呢？也发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哈，点击量也是直线的飙升，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入榜第42位，好了，继续翻身第4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小清新猫头鹰之声，猫头鹰之城来了。City 猫头鹰之城这首 Hello Seattle 源自于他的第二张专辑 Ocean Eyes 当中，这是迄今为止猫头鹰之城最成功的唱片之一了。这首歌曲源自于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电视原声带当中，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1位。

type of pain and you just feel deep inside. It's that type of pain that makes you pray, makes you cry. But it's gonna be alright one day. This too shall pass.Sometimes you gotta go through the pain to experience the joy. This too shall pass. Then he came. 充满魅力的一首作品，有点迷惑的感觉，来自 Danity Kane 带来这首 Damage。 Danity Kane 是第三支通过参加美国的 MTV 电视台的选秀节目 Making the Band 成军的组合。在他们之前呢，前两届的 Making the Band 选秀大赛冠军所发行的专辑在 Billboard 100专辑榜当中虽然没有夺冠，但都有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欢迎你在这里继续守候，继续聆听着，继续默默的聆听着哈。 Vicky 在说刚才那首英文歌曲叫什么名字，9:51你问的，我能帮你找一下哈。9:51你在问的是哪一首，在我们节目当中英文歌曲还挺多的，而且还都挺好听的。哎，不带这样老王卖瓜了。对啊，你不夸我，我只好自己来夸自己了。有没有人 say hello？ 有没有人来夸我？没有的话，我继续夸。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继续来介绍世界上奇特的公路。今天来介绍哈纳公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介绍的哈纳公路呢，是在美国夏威夷的茂伊岛。夏威夷的哈纳公路贯穿茂伊岛的北部海岸，经常被视作是世界上路边风景最为优美的公路之一，它的独特之处就是，这条公路全长84公里，共有大约600个弯道，经过54座桥梁，大多数都是单行道哈。美国西北大学交通研究中心主任土木工程师曾经说，当你必须在沿海地区建造像这样的公路的时候，你必须要最大程度地做到因地制宜。如果你希望更快穿越这个地区，那么只能开凿隧道，这样一来呢，施工成本会非常高。然后他就通过实施了100多个交通项目建设哈。据夏威夷的旅游观光局介绍说，哈纳公路蜿蜒曲折，路面狭窄，但是路边的景色非常优美，部分驾车者呢往往要花4个小时才能通过。一方面是因为它这个还挺艰难的，挺不好走的，再一方面肯定就是风景太美了，然后就不想走，走走停停，走走停停的。但是要注意安全，如果这样的可能性的话呢，我觉得你不妨考虑一下哈，到美国去先坐飞机到那里，然后呢夏威夷坐飞机过去也不远嘛，然后呢就找一下奥图租车去租一辆车。好了，对了，今天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呢，还会请到奥图租车的负责人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共享平台，很不错的哈，可以考虑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今天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陶喆的《就是爱你》，这首歌源自于他的《太平盛世》这张专辑当中，也是一首会说话的情歌了，一首传统的陶氏情歌，流传相当广泛。好了，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都想对你说，你 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ar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唐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哈哈，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伴您在上班或者上学的路上。此时此刻呢，当然也是伴随所有开车的朋友啊，不一定是上班或者去上学啊，只要你开着车在路上聆听我们的节目，那就对了，对位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是周一，要来关注的是敞篷车。那今天为敞篷车定制的音乐来自著名的电音之王哈 Jandy 的这一首 Helix，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

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今年夏天继《天鹅湖》《睡美人》之后，英国编舞家大师马修·伯恩将携舞剧《灰姑娘》再次回到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舞台。这一次的《灰姑娘》同样不走寻常路，改编了由普罗科菲耶夫作曲的经典芭蕾舞剧，并且把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二战时期的伦敦，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极强，令观众沉浸其中，感同身受。8月7号到8月12号，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将上演。购票详情您可以参见天桥艺术中心官网。再来关注，昨天上午国家大剧院周末音乐会第500场特别策划音乐会上演，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陈萨共同演绎了中国原创作品，90岁高龄的作曲家杜明新、82岁高龄的作曲家施万春登台导赏，为观众讲述了他们共同创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今年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7月14号到8月25号举办，剧目无论是从范围还是数量上都超过往届，不仅题材多样，传统故事、经典童话、世界名著、原创佳作应有尽有，它的表现形式也涵盖了歌舞剧、人偶剧、纸画剧、音乐剧、肢体剧等多种方式。同时呢，为了给孩子们更加丰富的戏剧体验，戏剧节期间还将举办图片展、儿童戏剧工作坊、儿童戏剧夏令营、中外优秀少儿图书展等多种戏剧活动，从历史文化艺术等多个角度展现戏剧的魅力，助力孩子全面成长。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10:3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每到周一的最后一个时段非常的珍贵哈，因为在这个时段我们会特别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全新的一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凹凸租车。好了，今天节目当中依然请到了来自凹凸租车的我们的老朋友公关总监刘倩。刘倩你好。 嗨，冰冰姐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运营经理杨光，大家对杨光也很熟悉了哈。 冰冰姐好，大家好。 好，叫成冰就好。怎么就知道我比你们大呢？确实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好了，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租车的哈，您想问的都可以来问阳光哈。您的车想租出去，还是说您在这个假期要来到了想租一个什么样的车型，都可以了解一下凹凸租车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您敞开怀抱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来说一下毛阳特别关心这个100块钱这个租车券的事儿哈，在周三和周四的时候都问我了。那刘倩，咱们这个怎么回事儿？ 那个今天因为刚刚拿到您的手机号，今天回去之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这个赖我哈，因为我和刘倩和阳光一周才得以见到一次哈。 对对对，非常宝贵， 这个像牛郎织女一样。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是正式把毛阳还有王女士的手机号码交给奥托租车，但是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哈。 估计很快就 今天很快就会有工作同事跟他们去联系，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去使用这张优惠券。 对，这个工作效率比我要高很多哈。好，这张优惠券呢，就是来自凹凸租车的100元的租车代金券。其他发来微信的朋友呢，也都是可以获得，只要您发来就可以获得哈。像毛阳上次，你只要夸夸这个刘倩的声音好听也是可以的 哦， 也是可以获得这张券。对，其实呢，我先替我的朋友身边一位朋友问的一个问题哈。就我们家领导哈，他说比如说我真的挺感兴趣的，我也想租一个车，但是呢我作为租车者来说，因为他开车本身就是比较虽然不是这个新手哈，但是绝对是新手风格的老手，就是你懂的哈哈，这个开车比较小心一点，也比较这个胆小一点点，他就担心说我万一把你们家这车给刮了蹭了怎么办呢，哎呀我这个怎么办。阳光 啊，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租客在租车期间呢，都会通过我们平台买一个255万的这个短期的一个责任险，这个是我们和太平洋保险共同开发的一个新型的险种。 嗯， 然后如果租车期间出现交通事故了，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客服报出险就可以了，我们会有专门的保险理赔来跟进。 哦，255万的这个保险，那我需要掏多少钱？买这个保险， 这个是根据每个车的车型和车价来去制定的，不太一样。 哦，就是建议大家去买的这个保险。 对对对，这个一定是要买的，大家。 哦，一定要买一下， 对， 对自己也是一个保障哈。万一你把人家车给刮了，刮破一层皮儿，要是兰博基尼、玛莎拉蒂，这咱自己也赔不起啊。 对，租客就不用负责了，就我们会有专门的理赔去跟进。 哦，太好了。比如说简单的举个例子，就是 GL8， 上次我们有一位朋友要租这个 GL8， 那这个保险大概多少钱？ 嗯，大概是在50块钱左右， 就一天50块钱。 对， 对， 很便宜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买一下。好，等待大家问题的同时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凹凸租车的保牌计划，这个现在也是给大家推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哈。 嗯嗯，那在介绍保牌计划之前，还是跟大家再不厌其烦的讲一下凹凸是个什么样的平台哈。 好， 嗯，凹凸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私家车共享平台，那么我们呢是为有闲置车辆的车主和为有自驾需求的租客搭建了这样一个安全保障的信息平台。 嗯， 那么车主可以通过分享您的爱车，那么获取每个月3000块钱以上的额外的收益，那么租客朋友则能够以低于市场价30%-50%的价格租到您想要的超过10000款车型的各种车啊，基本上您想到的车型我们平台上都会有。那么现在我们上线了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啊，我们现在已经有50万的车主加入到了我们共享的行列，那么已经有超过1000万的租客朋友使用过凹凸的这个租车的服务。那么现在平台上的车型呢是从10万-500万元价格全覆盖啊，车型非常的齐全，那么3年之内的准新车占比是达到了68%。 嗯， 所以如果您比方说您想这个试驾某一款新车，然后您想换驾5座换7座，然后您周末想带着爸妈出去玩，您周末想约会，然后约就是租一辆跑车，哎，来凹凸都是 OK 的，都是可以找到您想要的车的。 嗯， 那么刚才冰姐讲到的这个保牌计划跟大家介绍一下。保牌计划就是我们现在为大家这个定制了一款大众的朗逸。那么这款车型呢，我们现在前期投入的成本一共是111420。那么这个费用包括了车价、购置税以及上牌的费用，就包括了所有前期的这个费用。那么在车主把这辆车手续办完了之后，跟凹凸来签一个3年的代管协议。那么这个协议期间，就3年期间，每个月凹凸会以固定的3250的这个租金给到车主。 嗯， 那么算下来3250×36个月，那么这个租金的收入一共是117000元整。那么117000元整相比于之前的前期投入111420，已经是有部分结余了。那么在3年之后，这辆车凹凸还会以55000的这个价格去买断它。啊，相当于3年之后，这个牌照您不但保住了，而且还会有超过60000块钱的收入。 嗯 嗯，这个是我们的保牌。 对，几个数字呢，给大家强调一下，大家记一下哈。首先呢，自己要掏111420元，其中包括了车价、购置税还有上牌费，都包括了，您什么都不用去承担了。而且这个费用呢，比这个 4S 店买的裸车的费用还要便宜啊，您就可以拥有了这台车。然后呢，跟凹凸签完这个托管协议之后呢，每个月我们的固定收益是3250块钱，3年之后呢，其实本儿已经回来了。 是的。 然后呢，这五万五呢还会回购。 奥拓租车来回购这台车，或者您自己拿走都是可以的。 是的， 大概我们净赚是60580元，年收益率是超过18%，非常合算的一笔这个理财哈。 是的，然后另外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讲明白的，就是我们在3年当中，那么这辆车所有的保险啊、交控，包括一些事故的处理，那么都是由平台来负责的。 嗯 啊，所以不会占用车主任何的多余的时间和金钱的成本。 嗯嗯，这个挺好的。如果现在您真的这个想保住牌子哈，嗯，然后呢又不想那花很多钱去买一辆车搁在那儿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奥拓租车的保牌计划，真的是非常的实惠哈。还有呢，就是如果您有一辆闲置的车已经买了哈，没关系，可以找一下阳光哈，咱把它租出去哈。 是的，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益呢。如果您正好呢假期想出去的话呢，也想有这个租车的需求，您也可以找一下奥拓租车。您想租到的车，您能想到的在奥拓上面都能找得到。 是的。 其实我们创办奥凸，听说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以高效的方式将自己的某个时期使用频次很低的物品一定的回报共享出去。车其实是最容易闲置的物品了。 是的， 嗯， 因为车其实买回来就是一个贬值的商品。 没错， 对，然后闲置的时候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价值。 没错， 其实您把您车的这个闲置的时间段共享出来，其实是让您的闲置资产再次产生价值的一个过程。 没错，我觉得不光是它贬值，它还每天在烧我的钱，每天花我的钱，我还得去保养它，还得去养着它，供着它，然后再在那儿放着它，又没有使用，然后它还不断的贬值。 是的， 就是我觉得让它贡献出，让别人去开吧，哈，嗯，让这个车它也高兴哈，别把我当成废铁似的把我放在那儿啊，好歹我也是擎天柱啊，用到这个刀刃上哈，用出去之后呢，还能给主人，还能给您赚来这么多钱，主人您何乐而不为呢？ 对。而且我们的主人除了这个经济上的收益之外，其实上一次节目跟大家也分享了一组数据哈，就是美国共享经济协会的一组数据。那么每共享一辆汽车可以从源头上减少13辆汽车的购买行为，同时减少75克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就是说，其实您共享了您的爱车，这一个简单的小小的动作，其实为社会的这个环保、交通拥堵都贡献了很大的一份力量。 对 对，所以我们平台上线4年，我们之前算了一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来回的就整个共享的里程是地球到月球一共是3800个来回。 哦， 然后对，是多少多少亿公里的这个共享的里程。那么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节省的碳排放是225吨碳排放，那么这个量其实量化下来就是一座火力发电厂一年的碳排放量。 哦， 对，所以其实共享租车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商业模式，同时又有很大的这个社会意义。比方说它很环保，我们不是通过这个投放或者增加更多的车来做共享，我们是用闲置的这部分资源让它运转起来，提高它的使用效率。 好，我觉得毛阳不光是夸你的声音好听了，还会夸你这个语言真的是组织能力太强了。啊，言简意赅哈。好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发信息了。您有车想出租出去，或者说呢您有这个想租车的愿望，都可以在奥凸上来实现。我们的官微呢再来说一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等待大家信息和需求的同时，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Thank you very much. 很有意思哈。这儿有一位朋友，他说你们不是说发这个信息来就有优惠券吗？我发来一个凹凸优惠券，你们能给我吗？ Bad Fish 啊，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也欢迎您来体验我们的产品跟服务，也欢迎派砖啊。 对，欢迎派砖是吗？ 对对对， 好，这事儿， 因为其实正是大家有不断的这个信息的反馈，我们才能做得更好。 嗯，其实我感觉刘倩很不简单哈，能把这个大家觉得很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然后说的很好，好神奇哈。比如上次第一次给我们带来这个经典的语录呢，就是不用身家过亿可以享受汽车工业的巅峰之作哈，这是第一个经典语录。后来第二个经典语录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呢，奥凸租车呢可以实现了这个环保的目标哈，相当于干掉一个火力发电厂是吧？这个环保的这个力度哈，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可以从地球到月球？ 这是我们4年的共享里程，大家的共享里程是18亿公里。 嗯， 那么这个其实相当于从地球到月球，一共是3800个来回。 3800个来回，就是很形象哈、啊，很生动，大家一下就了解了。哦，原来是这样。嗯，共享这个奥凸租车哈、啊，共享平台还可以这么环保。然后还可以这样享受人生，然后还可以这么神奇哈、啊，可以从这个地球到月球3800个来回，这是我们大家这共同的力量哈。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奥凸租车在这里呢可以实现这个。上次还说过一个属于闲置资源的什么再利用， 再利用对 啊，你看都是以后弄一个刘倩经典语录。好的，我们看看这儿有一位哈，他是16年的本田飞度。是1.5升的手动舒适版，但是没说买的时候是多少钱，开了18000。嗯，他说这个大概是能租出多少钱？16年 的手动飞度大概会在3500左右，因为可能用手动飞度的人比较少一些。 哦， 因为毕竟这个北京的路况更适合自动挡的车。 哦，就自动挡可能比较好租 出去。对对对对对。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是有车想给你们出租出去，但是比如说这个月有人租了，下个月如果没有人租，闲置放在哪里呢？会怎么样？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就是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就是可以完全是放在车主自己手里的，如果有订单了之后呢，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专职车管家去车主手里取车，然后送到租客手里边，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啊，可能有些车主不在北京，或者说是完全没有时间去管理这辆车，那就可以直接完全的交给我们，所谓的代管，就是我们帮助车主代为管理。 哦，明白了、就说如果这个月我的车租出去了，那你们要返给我这个租金。如果这月没租出去呢，可能那我是不是代管的话需要我再给你们一些费用是吗？ 不需要。 我来啊，也不需要。 对对对，完全是我们就是把车放到我们停车场，我们帮车主代为管理，只不过是我们在出租期间会收取一部分的收益。 哦，明白了。那如果没租出去的话，我也不用再给你们钱帮我去洗车。 对， 帮我去检查车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 然后帮我找地儿停车。 对， 好吧，你们帮我代管吧。挺好。还有这个应该租金应该是价格还可以哈，这是哎呀，但是它是15年买的，没说15年几月份，咱们原来是说6年以内的都是可以是吗？ 对。 15年买的沃尔沃，XC60，沃尔沃60吧，是舒适版的，开了64000公里，开6万多，他也没说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当时买的时候是584000， XC60差不多是在8000块钱左右。 哦，8000左右。 对。 哎，这笔收入还不错哈、啊。这个可以考虑把它租出去了。自己先开开一段时间呢，觉得想换别的车再尝试一下，可以把这个先租出去，然后自己再尝试一下别的车型，从你们奥凸租车再选一个自己再开走。 对，以车换车。 哎，以车换车。 嗯，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提问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再来看看这还有一个哈，这是别克君越，不知道好不好租出去。2012年的款，2.4升的豪华版，当时买的时候是29.9万，现在开了7.5万，大概能租多少钱？ 2012年的车，这个是将将的踩到我们的门槛，6年的门槛。 对对对，6年。那咱们检查一下车况，如果能租出去的话，但是应该也不会很长吧？他如果说马上过了6年，可能就没办法在我们这里再进行。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是要保证租客的体验。 哦，好的。另外这还有一个哈，比较新的，2014年的， 购置了别克君越，14年就稍微再可以享受两年租车服务了。1.6T 时尚技术型，当时买的时候是21.7万，开了又才开了2万公里， 大概是在5000块钱左右。 5000左右，好，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歌曲，然后继续来期待大家的信息哈。如果您有车想租出去，可以找阳光哈。 没问题。 现在大家呢，如果想加入到奥凸租车当中呢，有什么样的方式？刘倩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有三种方式可以找到奥凸的这个保牌计划的项目详情哈。第一种方式呢是关注一下奥凸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奥凸共享租车。那么点击第一个菜单当中的成为车主保牌赚钱来报名。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下载奥凸租车的 APP， 在首页的今日推荐当中可以了解到项目详情。那么第三种方式比较直接，就是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10100202来报名参与。 在这儿呢还想跟各位车主来说明一下哈，就说如果您这个托管协议呢是不用您自己来掏一分钱的，奥凸租车全部都帮您解决了，帮您定期洗车，刚才说了洗车也洗得特别仔细啊，阳光给我们讲讲怎么洗的这车。 我们洗车就是外观包括漆面，然后轮胎轮毂，包括这个玻璃不能是有灰尘的，然后内饰不能有杂物，内饰的脚垫每次都要清洗，包括这个门把手、空调出风口，这些缝隙也都要擦干净的。 而且呢还定期要对车进行一个车况的检验。 对，我们每个月会对我们的车辆做一次全部的检测。 反正就交给你们，这些钱我也不用掏不用管了，你们就都帮我把这车给弄得挺好 的。 然后呢要租出去租金再返给我。 对， 哎，真是太好了。好了，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这个刚才刘倩讲了几种方式哈。一种是关注奥凸租车的这个公众服务号，叫奥凸共享租车是吧？ 是的。 还有呢就是可以来这个拨打热线电话。 APP 对 APP 呢 说了两种方式、 对对对 APP 在首页的今日推荐当中可以了解到保牌计划的项目详情、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拨打热线电话10100202。 刚刚有位听众发来信息啊，他说那我现在没有资金买车，我就是想保牌，我车牌单租可以吗？大概多少钱 啊？这个好像我们目前来讲是没有这个， 还没有这样的服务、 对对对，是的， 我们主要是针对车的， 对对对， 会更多一些。好，像风一样自由，不过也给您这个100元的租车代金券哈，您可以体验一下。还有刚才的 补充的一点是，其实我们现在针对于保牌，其实也有一些金融汽车金融的一些方式。 哦， 对， 我们下次告诉大家，先卖个关子，好不 好？ 好 呀，好呀。 好的 ，Bad Fish 还有像风一样自由，把手机号发过来，我们会把这个100元的租车代金券发给你们。好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谢谢二位光临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谢谢， 谢谢冰冰姐，谢谢大家， 下周一再见哈， 再见。 好，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汽车音乐会，明早9点我们再见。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我语文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啊？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差异。